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北京时间22:02，22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堂。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由我和现在音乐的出处者一起来为大家呈现今天晚上一个小时的杰克堂的故事盒的陪伴。再次欢迎一下音乐人冯帆，欢迎。 大家好，我是冯帆。 今天冯帆又带来他心爱的吉他，所以其实对于音乐人来说，有的时候乐器就好像是他本人的一个延伸一样，从他的乐曲当中也可以听到他的情绪。所以今天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呢？先感谢一下慕白送的桃花啊，他更愿意我叫他慕随便，是不是慕白还是慕博。还有我家猫猫叫汪汪，看到了熟悉的名字，谢谢慕白的掌声。所以也再次和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样是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如果你想知道广播的直播间是什么样子的，主播的直播状态是什么构造，那么也可以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在花椒上搜索10点达路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也要在这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就是在明年的1月5号是杰克堂的故事盒的第一次直播，也就是明年的周6晚上10点到11点，每个周6晚10点到11点都会是我们这样的阵容，也就是我还有旁边的冯帆，用人声和音乐的方式来为大家讲故事，同时还会有理性的自我分析和剖析的部分，非常希望大家的积极参与。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什么呢？哎呀，我的小盒子已经准备好了，是一个黄色的小桶， 想起来小的时候经常会拎着这样的小桶去玩泥巴虫水，总是看到它就会觉得充满了童趣。而上面有一只小蜜蜂和一朵可爱的小花，这算不算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呢？看看盒子里面有什么字呢？人生若只如初见，这句话很多人都会去引用，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呼之欲出了。最好的相识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最好的相识会不会是在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钟，我们在十点打路机的相识呢？你说了算。而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一次你认为的最好的相识。先来第一首歌，把我们节目的氛围带动起来。I don't trust myself with loving you， 来自 John Mayer。 有的时候陷入到爱情当中，会觉得既甜蜜又缺乏安全感，因为爱上你我变得不再那么相信自己了。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好久不见送温暖，如果累了就来十点大陆机歇歇脚吧。 No I'm not the man I used to be lately. See you met me at an interesting time. And if my past is any sign of your future, you should be warned before I let you insideHold on to whatever you find, baby. Hold on to whatever will get you through. Hold on to whatever you find, baby. I don't trust myself with loving you. I don't trust myself with loving you。 特别想问问我们的嘉宾冯帆，其实说到最好的相识，对于你来说，认识一个人或者说初识一个人的时候，那个比重占你对这个人的整体印象的百分比是多少？ 啊，太好了，你问的我是一个 理性的回答。我觉得应该是对于我来说能占70-80%吧。 哦，这么多？ 对。 哇，所以你因为你是一个自诩比较理性的人哈，对，而且就是确实在生活当中冯帆确实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就是什么事情都是要按那个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那种。但是为什么第一印象对你来说有这么大的一个冲击力呢？我以为你是那种因为理性的人嘛，好像不太容易相信第一直觉。 但是我觉得第一感觉可能也是最正确的感觉，如果你想很多的话，有时候可能会想的比较乱。 啊，所以其实有的时候相信自己的直觉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我觉得应该是。 嗯，70%-80%。那哎，木柏说70%-80%理性吗？那木柏的答案是什么呢？我还挺好奇的。如果这个问题也问到你们，你对第一个人的第一印象，可以占到你对这个人整体印象的20%？嗯，我很好奇。木柏说了30%，30%一次，还有吗？我家猫猫叫汪汪，是不是有点偶像剧？哎，哪里偶像剧呢？你是指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氛围很偶像剧吗？宋温暖，好久不见，真的很累最近，所以可能很多的人都会有在周末的，尤其是周日的时候，会有那种类似于叫什么周日综合症。我们可以来点音乐，这个时候你看，当我们说来点音乐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及时的有音乐，而且是完全符合当下的感受的。是上面的那段话和闺蜜的相识有一些偶像剧的感觉。让我来看看我家猫猫叫汪汪刚才说了什么，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呀？真的错过了，这边刷不到。猫猫汪汪，介不介意再把刚才的那段话发给我看看，很好奇跟闺蜜的相识那种偶像剧的氛围是什么样子的。木柏30%，还是现在目前刷在最前面的位置。虾5%的理性估计都多，纯感应的人怎么办？5%的理性估计都多，这什么意思啊？小虾的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占比是5%吗？好少啊，这么少就跟没见一样，所以似乎第一印象对你来说不是很重要。我想看看大家的答案，然后再给出杰克堂的答案。而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故事关于最好的相识也马上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和我们分享的感受，关于你的那次最好的相识也好，关于你觉得一个人的初见，第一次见面所在你们的人生轨迹和你们的印象，整体印象当中占多少的比重，都是我好奇的事情。那杰克堂的故事盒现在开启。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快到年底了，身边的每个人似乎都开始了最后冲刺式的忙碌。 TY 呢，却在一周内连着去了2次调酒师 Sam 的小酒馆。我笑他去的也太频繁了吧，他说为了舒服。我问他他是怎么样的舒服，他想了想回答我，任何地方你坐下来一坐，竟然坐上了5-6个小时，却完全没有想起来，也没有要换地方，就好像是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要去处理似的。我指的就是这种舒服，是全身的放松，或者说是对平常的那个自己的一种遗忘。我连连赞同，这或许便是气场的魅力。一个好地方叫人忘记时间，一个充满灵气的地方叫人忘了自己有多重要。就好像我去了那个海岸小岛上，在那儿待了几天，随身带的书一页都没有打开过，带去的电脑也一次没有开机过，完全没有想到要读什么或者写下点什么，即使是睡前也丝毫不觉得无聊。我问 Z 这一年里有没有来过小酒馆，他望着我点了点头，只来过一次。我笑笑说，我倒是变成了常客。 他突然假装严肃地问我，所以你告诉我，你现在是不是变成一个酒鬼了？我觉得他在逗乐，哈哈大笑起来，假装思考的样子说，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有可能，我已经有了想自主喝酒的时刻了。我以为他会回答我什么，结果他拉过我的手，一根一根捏着我的手指说，恭喜你长大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这句话有点让人伤感。伤感是一个坏词吗？忧愁是一个坏词吗？啊，贬义词，有的时候并不是。喜欢那种有一点不舒服的舒服，就好像你会对忧愁说你好。记得以前忘了那个女作者女作家叫什么名字，总之她那本处女作还是非常代表作，叫你好忧愁，很喜欢这个名字。那个时候甚至于对这个女作家完全不了解，就在书店里面因为看到了她的传记，吵着想要买一本回去。朋友就笑着说，她是谁你都不知道，你居然都想买。但有的时候就是相信这样的一种直觉，相信第一次看到一样东西，一个人，那个时候心里所迸发出来的感觉。说这首歌很好听，猜我是什么鬼，谢谢你送的喜欢你，还有掌声，笑笑期待。哎，这此笑笑是不是那个笑笑呢？就是我们的新同事呢。我家猫猫叫汪汪，可能刚才写太长了，所以杰克堂看不到。简而言之，就是我和大学时期的闺蜜相识于小纸条，大学时期的小纸条哦。哎呀，我还蛮好奇的，大学时期的小纸条和中学时期的小纸条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好像对，虽然我们并不提倡并不鼓励上课的时候传小纸条，但是有很多的人可能都会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哈。啊，好像觉得传小纸条是件挺浪漫的事情，还会有那种眼神交流和交互。 不知道我家猫猫叫汪汪，你们的小纸条当中的第一句话是你好忧愁吗？你好忧愁来自富豪和陈静飞，这是我们正在听到的来自十点答录机的一首歌。慕白现在已经没有传纸条了，但是现在用一种网络的或者留言的方式，就好像看到你的小纸条啊，就好像刚才慕白说的那个小纸条是，我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是取决于一个人说话的语气和口吻，言行很重要，言行一言一行通通少不了。杰克堂的故事盒，我们继续讲故事。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刚才讲到哪里？关于长大，长大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让人觉得有一点伤感，因为也许意味着终于学会了理解不纯粹的快乐了。我问 Z， 那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他抬头望着我，漫不经心地说，中秋节那天。我没有说话。中秋节那天我知道我也在，期间我有过一瞬间的恍惚，因为眼中瞥见过一个像他的身影，举手投足之间都像他的身影。我没有说话，他感觉到我的停顿，笑着对我说，所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酒鬼了？他是看到我了，一定是看到了。那天朋友相约一起看月亮，因为一瞬间的恍惚让人不能摒弃繁琐的杂念，我便拉着周迪不停地碰杯。我不打算告诉他我似乎看到过他，我反问他，既然看到了，为什么不上来打个招呼呢？ Z 突然严肃了起来对我说，你笑得很开心，至少和朋友在一起你很快乐，而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你笑的好像当初那个看见凡人的杨旭都能够乐上半天的纯粹了。我舍不得打扰你。我们从再和好之后便一直闭口不谈已经过去的事情，似乎是两个人之间自成的默契，我们都尽可能的让对方看到自己的改变，这是好的，至少现在我们相处很温和。但是突然打破了这一平衡处，还是看得见一个结节。我一直低着头沉默。 Z 咳嗽两声继续说，我可以不提的。我感觉得到 Z 在迁就我，迁就这个拥有小女生情节的我。我抬头对他说，两个人之间出现问题一定不是单方面的问题，而我每次能想到的解决办法似乎都是固执的逃避，这是不对的。我正伤感，觉得自己在自我反省。 Z 突然笑了起来说道，对，你是这样的，而且喜欢一声不吭，还指责两个人之间沟通有问题。我一点转换不过来，我以为他会安慰我，告诉我很多事情他也有错。我瞪了他一眼，冷漠地说，然后呢？然后他摸了摸我的头，才严肃起来说，你对我说过三次苹果和梨的故事，以至最后一次你大声斥责我，你不需要苹果，让我收起自以为是的好，我理解不了，并且很生气。而等你真正离开以后，我想你的最多的就是你每次说这个事情的表情，从温和，再控诉，再到嘶声力竭。是什么样的坚持，让你像上阶梯一样的变化？我以为我做得很努力，是为了两个人，后来你人都走了， 我才发现，结果我把城堡建在了你的对岸，横跨在你面前的深河阻碍了你继续前进，而你给我的却从来都是我需要的。你等我回家，陪我说话，会在我累的时候叫我坚持。你从来没有给我苹果。我想，我不应该去强迫一个与我不同的人变得跟我一样。只有你就是你自己的时候，你才会笑得和当初一样。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的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在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 谢谢慕白送的喜欢你。长大会伤感，是因为意识到了有些东西会失去。晚上好，越唱越深情 Mr. Ye。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的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想你想我，哭和笑都懂得在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 笑笑也是我的新同事的啊强烈要求，我们给我们的音乐人冯帆一个特写镜头，也再次欢迎冯帆，这是今天我们的既有才华，然后也带着我们的哎有没有哎都没有把它推上去，我因为我听到的是从空间当中传来的音乐声，对，既有才华会弹琴，同时呢还会跟我们去以男生理科生或者说理性的角度去发表他自己建议的。所以今天的话题，最好的相识，我觉得最好的相识很多的时候女生似乎啊有这种偶像剧情会比较多一点，但我知道好像冯帆似乎那个相识也挺浪漫的，我不知道冯帆是不是愿意来说说自己是不是相信一见钟情的人呢？ 刚才已经说了吗？ 那是你跟我说的。就是你是那种相信一见钟情的人吗？ 应该算是比较相信。 刚才说了70%-80%呢， 对， 这实际上也就是用变相的方式告诉你冯帆是一个相信一见钟情的人。那么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最好的相识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元素呢？ 这个好像没有特别确定的吧。 嗯，要有，你如果假如说构想一个，或者嗨，这个时候通常说让你构想一个，你就可以说啊自己的故事，然后说这是构想的。对对对，这是都是一般都是这么来的。 对对，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很简单，我是吉他手，他是主唱。 哇，这还简单吗？这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首先你得会弹吉他，其次他还得会唱歌，然后你们还要相遇，所以是一切的天时地利人和才会造就一段美好姻缘啊。刚才有谁想要看我们音乐人特写的，是不是关于音乐人的这个对是否独身的问题有所了解了？开玩笑了，最好的相识，其实对我来说最好的相识，今天发生的最好的相识就是在这儿。一边弹奏一边回答问题，真的是世纪挑战啊！对，世纪级挑战，非常适合测谎。所以刚才郑明所说的句句属实。对，不知道冯帆的另外一半是不是也在听节目，是不是心里面就安心了很多呢？我们用这种测谎的方式，让他说出了心底最真诚的话语。刚才有人问，杰克堂姐姐学生时代有一见倾心过吗？好啊，那我作为上半时段的一个小小的结尾来说，我自己对于初见或者第一次见面所占的比重有多少，我觉得我有80%-90%，怎么样，是不是更高了？因为冯帆说70%-80%，我要赢过他。对，我也是一个相信第一眼直觉的人，虽然说有的时候这个直觉吧是会有错误的，但一般我喜欢，当然我说的这个喜欢不仅仅是限于爱情的喜欢，也包括友情，你跟一个人觉得是否投缘等等，通常还是蛮准的，很少有那种我第一眼特别喜欢后来发现不喜欢的。当然有那种第一眼看上去不是特别喜欢的，但是后面相处着相处着发现自己看走眼的，这种情况还是有的。我不知道冯帆有没有 啊，好像还没太注意，应该这个可能不太会想那么多， 是吧？看来没有看走眼的时候， 不是，应该是把好的都记住了 啊，所以其实不好的都下次再也不想见了。越唱越深情说，最好的相识就是不期而遇。我们的故事进行到这儿还差最后一个小小的段落，让我们把它讲完。好像说到这里似乎都没有关于相识的部分，而更像是一次重逢。故事当中的 Z 和我是一种复合的状态，而复合的两个人是否会带着裂痕继续往前走呢？我无法开口说话，眼睛酸到想流泪。他看着呆呆的我，用手拐碰碰我说，哎，我说完了。果然我一张口眼泪就往下掉，我觉得有点气馁，感觉他成长得比我多。我伸出手对他说，你好，我叫L， 很高兴认识你，初次见面就哭请多包涵，希望给你留个好印象。他哈哈大笑起来，伸手握住我说，你好，我叫 Z， 以后多多照顾。Everything I need。 关于苹果和梨的故事你们听懂了吗？ The wrong side of the ocean with all all the tides against you. You never thought you'd be much good for anyone, but that's so far from the truth. I know there's pain in your heart and you're covered in scars. I wish you could see what I do. 听友太可爱了，先是依旧斑马王子，一下激起千层浪。但我觉得你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杰克唐确实胖了，对，体重计是这么告诉我的啦。但是呢没关系啊，我会安慰自己，这是贴秋膘的结果，等到春天来临，然后我的脸又会一圈一圈的瘦下去。谢谢小虾，还有猜我是什么鬼，已经开始起内讧了哈。好吧，很开心，就是有一种大家越来越亲近的感觉，似乎十点答录机这个大家庭每个人都那么的有爱。就像慕白所说的，最好的相识就是深夜再次遇见十点答录机，相识周准，相识杰克唐，让这个冷清的冬夜充满温暖，舒服的音乐，悦耳的声音，可以让人卸下忙碌一天的疲惫心情。看着这样的话，觉得这种温暖真的是一直到心底。虽然我们的直播间本来就很温暖，但是这样的话又不会让人觉得热情过火，刚刚好，这也算是最好的相识吧。 She keeps kissing the shoreline. 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北京时间22:41，23秒，这里依然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你还在吗？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依然是杰克唐和冯帆的组合来与你相伴。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音乐制作人冯帆，欢迎。 大家好，我是冯帆。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故事盒的音乐，全都是现场配送的，全都是冯帆在听故事的时候用吉他来作为另外一种语言，像一种复调或者是一种在旁边轻声的一唱一和的感觉来去完成我们故事的呈现。而要预告一下的是，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两个也会合作，依然一起合作一首小歌，由冯帆献上动机杰克唐词曲创作的，还没有名字。在明年我们的杰克唐的故事盒每一周都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去来做一个结尾。同时呢，还要和大家小小的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歌每一次都会写一半，而另外一半呢只有曲没有词，词的部分是公开征集的，非常非常希望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去把大家心里面对这个故事的延伸还有对这首歌的感受去幻化成自己的语言填充进来，变成一个歌词。因为我其实看到大家的留言，会觉得其实高手非常的多，很希望这里是一个大家一起交流集散的地方，更像是一种像我说的周末晚上的聚会，所以多希望你的参与啊。我想这应该也算是一种最好的相识了，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越唱越深情说，其实哪有什么最好的相识，只要遇到对的人，每一次都是最好的相识。刚才还看到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我家猫猫叫汪汪说，重新开始认识彼此需要多少勇气啊。是啊，重逢重新相识算不算是最好的相识呢？虾打算报名参加，来吧。所以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博，现在目前只有微博，剩下的部分我们还没有启动，但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块杰克唐的微博，我们的动向会在当中陆续发布。看到有人在想要看我们小哥哥的特写，是不是？再来一次。对，帅帅的吉他手冯帆，也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同时他自己也对电音还有各种各样的音乐类型非常的感兴趣，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做各种各样的尝试玩起来。再度是2016，期待，我也超级期待，因为我期待你们会给我什么样的反馈，我们的最后的歌曲会变成一个什么完整的形象，都是我期待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会先用一个小小的尝试，世态炎凉发了三个非常开怀大笑的表情。你好啊，晚上好，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如果你觉得听得不够过瘾，想要看看我们直播间有多热闹，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我们的花椒上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和你一样在周日晚上10点选择来到十点答录机的小伙伴们。好，下半时段我们要开启我们的话题了，就是你和你喜欢的人是怎么认识的。哎，就像唠家常一样，你和你喜欢的人怎么认识的呀？这个喜欢呢，可以是暗恋，可 可以是互相已经就对修成正果的恋爱，也或者是某一次让你印象很深刻的相识，不管哪一种都非常非常期待大家的评论。我那无处安放的心说，朋友介绍的，哎，这个朋友还是很有眼光的嘛。我觉得有的时候要当红娘也是要有红娘的眼光的，就是有一种玩连连看的感觉。我认识的所有的这些人当中，谁和谁他们可能会匹配到一起去。依旧斑马王子说，忽悠认识的可以吗？这个可以啊，可以有，好想跟你学学怎么就忽悠忽忽悠悠的就认识了呢。瞎说，报名参加了一个户外活动，露营认识的，哇。所以像这种报名参加活动的呢，一定是有共同的志趣相投。猜我是什么鬼，大学同学，一个社团的，哈，听上去都是特别美好的校园时期的恋爱。在路上2016，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怎么那么耳熟。我喜欢偶遇的相识，聚会偶遇的，不想刻意，而是一种似乎是缘分。但我想说啊，就算是朋友介绍的，怎么就会否认它是一种缘分了呢？朋友也可以，就是朋友相介绍也可以是缘分啊，不然的话他们怎么会介绍你们相认呢，是吧？随缘啊。初中高中大学同桌，天哪，越唱越深情。就是你们是不是故意就是跟老师说就选他当同桌啊？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同桌，那就是很刻意哎。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刻意为之也挺好，证明一开始就已经认准了。无处安放的心，第一眼就对眼了，这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了。哎呀，感觉看着大家相识的这些过程好甜蜜呀。还有人说租的房到期了，网上找房子认识的，续租了他的房，觉得这个人不错，顺便带走了他的人，这是什么剧情。所以有的时候觉得生活当中的相遇，那些安排还真的是很像偶像剧情呢。不想刻意，而是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可是什么算正确呢？同学的同学一起去的补习班，可以帮他买球票，哎，这是好像看完了每一个字都看懂了，但是最后也不是特别明白你的这个相遇是怎么回事。我那无处安放的心说，可是最后呢没能走下去。那听完我们今天的故事，会不会有一点点的期待和希望呢？其实就算最后没有走下去，至少你们收获了一段美好的回忆和过程。就算再想起来那一次的相识，想起来初见他的画面，应该也会心动吧。而如果中途走散了，有的时候可能就各自奔天涯，也有的时候兜兜转转，又会像我们今天故事盒当中的重逢。在路上2016，正确与否得看最后是否走得下去。2016，我特别想问问你，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第一印象对于你对这个人的整体印象来说占多少比重呢？因为我觉得你看你刚才的说法似乎也是一个很理性的人。谢谢江小娇送的小太阳，谢谢你的礼物。除了礼物，我也很期待你的那次最好的相识，或者想期待你的答案。当然了，如果你有悄悄话想对我说，就是想偷偷的告诉我你们的相识，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儿节课堂，块儿有话音，随机的是6个字。看看我们的微博上面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啊，两个人都是一个人旅游在景点碰到的，哇塞，这个酷了。对，在路上世态炎凉， 趣好相投的一见钟情，是不是相识的时间地点都正确了呢？这要问你呀。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其实有的时候，每一个人心中所需要的是不太一样的，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要什么。其实不是理性的去列出一个条目，一我要这个，二我要这个，三我要什么，四我要什么，而是更多的一种心里面隐隐的就是知道。江小娇，好，感觉看着江小娇的文字，虽然只有一个字好，都会有一种脑海中浮现的一个画面。我不知道小娇是不是女生啊，我猜想应该是女生吧。一个非常清纯可爱的邻家女孩站在我的面前向我问好，有些羞涩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脑海当中就浮现起这样的画面。很喜欢这样的相识的你。其实不想要什么比要什么更重要，在路上一都这么说。时代炎凉说，策划好的可不是随缘咯。但是也许刚才这是啊，这一个定是回应依旧斑马王子的。但是有的时候所谓的精心策划，一定是因为他已经对这个人有心动的感觉，只是要把对方的注意力和相识嘛，一定是相互的，吸引到自己这边来，是不是啊斑马。时间过得好快啊，好像聊着聊着就快结束了。那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的规定动作答应大家的哦？看到了，在路上2016，第一印象占70%吧，那看来也是很感性的呀。所以所谓的正确可能是之后第一印象的70%，在后面的30%是不是可以慢慢的补足，可以这么理解吗？那我们要开始，今天看了一下时间还有6分多钟，我想我们先把歌唱了吧。让我先把今天新鲜出炉写的词找出来，虽然很短，但是呢杰克堂就是一个容易忘词的人，请大家多多包涵。关于相识，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天的歌曲呢会有一点点类似的意境，但是不是明说，而中间会有一部分哒哒哒哒的部分，很希望大家可以把这部分的词补充完整，因为呢非常的这个哒哒的很密集，所以可以说好多话。我们进一个片花，然后就开始唱歌，准备好了吗冯帆？ 好了， 要开始咯。那我们先听一个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开始。我是杰克堂，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是橙色，中间是什么将它们调和？左边是你的，右边是我的，中间是什么保持着风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下面是橙色，中间是什么将它们调和？左边是你的，右边是我的，中间是什么保持着风格？哦，感谢所有来到今天十点答录机的朋友们，谢谢冯帆用音乐一直在相伴，也谢谢你们一直用留言来告诉我们你们一直都在。慕白，对啊，杰克堂唱的呀，如假包换，怎么样，快夸我两句。世态炎凉，策划着如何能打动追求到对方的心，这未必也太有心机了吧。嗯，那所以对于世态炎凉来说，你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顺其自然，还是小心翼翼不去靠近？猜我是什么鬼？哇，这么厉害，我唱的歌，我觉得我的词唱的还挺含混的，结果居然被你打出来了，好吧。所以你是如何理解随缘这词的嘞？猜我是什么鬼比心，还有2016比心好听，鼓掌，依然好听，谢谢你们。好了，我收到你们的表扬之后心里面就高兴了，我想知道冯帆怎么样呢，因为不能忽略了我们的，因为其实动机是冯帆来创作的，也就是你们听到的非常好听的那个吉他声，然后这样的那种和弦它的走向才会触发了杰克堂心里面的那种感性的部分，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种相识。所以词曲音乐也算是一种相识吧。冯帆怎么样，听了大家的鼓励之后， 我比较 厉害，我帆哥 比较期待最后把它做成完整版的效果。 哇，是不是已经在脑海当中已经有这个很多的构想了？ 对， 那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其实也没有了，我们最多可能只能听一个前奏。那我想想，算了，不听了，我们就用这样聊天的方式来和大家结尾吧。嗯，因为其实还有倒数44秒的时间，就很想和大家挨个道晚安，因为反正我们有音乐，我们有实时的音乐，我们有实时的你们的留言，看到你们在屏幕上聊天的状态，好喜欢。还有今天呢，有新朋友，有世态炎凉，还有刚才的小娇，不知道去哪儿了。晚安，晚安唐，晚安吉他手，晚安小伙伴。冯哥没有去北京台试试嗓子吗？斑马王子说，晚安世态炎凉，晚安所有的小伙伴们，让我们下周六晚上10点到11点，拜拜。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但是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